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九六九听资讯， 欢迎一起来听资讯，我是乔伊，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内容。九月三号至四号，2018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宗旨：合则强，孤则弱，走出一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道路，更好把握经济全球化机遇，在互惠互利中实现共同繁荣。雅加达亚运会之后，亚运会的下一站将前往中国杭州，循着海上丝绸之路，亚运圣火将不断传递。从雅加达到杭州，2022属于杭州的时刻将要到来。故宫养心殿这周正式动工修缮，工程预计持续一年时间。2020年紫禁城600岁生日，故宫古建修缮工程成果将与大家见面。重庆市将持续高温，重庆大部分的中小学生都放弃了高温假，延迟到6号再开学。中秋节将近，螃蟹正处于最后的脱壳期。近日，由于上游泄洪污水过境，江苏宿迁市洪泽湖畔水产养殖区受损严重，万亩大闸蟹产区近乎绝收，环保部门目前正在上游排查污染源。中国企业联合会等机构发布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国电网、中石化、中石油、工行、中建、中国平安、建行、上汽、农行、中国人寿保险位列榜单前十名，金融、电信与互联网服务等为最赚钱企业。今日起，11假期火车票正式发售，通过网络和电话已经可以购买10月1号即国庆当天的火车票。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更多详情请继续关注经典969。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하지만이지와고통의앞에나미가시에는매니아리고나바와이말이다스카리아래 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一眼喜欢。

生活中多读点好书，将每日的闲暇分一部分给温热的茶杯和好时光，去遇见经典，遇见智慧，遇见更好的自己。继续来听歌。 你离开之后的天空，我像风筝巡游。